定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有这样的一本书，它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唯一自传。在这本书里，作者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生活，他的求学与记者生涯，他的读书与写作的历程，他的亲人、同学、朋友和伴侣。他告诉每一位读者，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死神也会败在幸福手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活着为了讲述》。还有另外的一本书，这本书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演讲集，收录了博尔赫斯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7场演讲，分别以《神曲》《梦魇》《1001夜》《诗歌》以及《失明》等等为题，讲述了博尔赫斯在读书与写作当中的所思所想，从中可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七夜》。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活着为了讲述以及七夜。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这两本书的推荐人啊，他是一位专业人士，那么他呢是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的专业人士张峰。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我们今天的分享人张峰，你好。 刘莎你好，那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张峰刚才跟我说的，说第一次来做电台的直播节目还有一点点紧张，现在我想问一下，紧张吗？ 紧张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想到能和大家分享阅读分享阅读的快乐，感觉还是很开心。 一定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透露一个小的秘密啊，张峰在做节目之前曾经跟我说过，说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家的旁边就守着当然并不是一个特别大，像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么大的一个大的这个电台，是一个小的县城的电台。他住的旁边就是县城的两间啊，用作录音或者是用作播出的这样的房子。今天张峰应该说是故地重游，我说的是回到广播电台了又一次的。 对，感觉特别开心，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呢是电台的广播员，虽然呢我们是一个特别小的县城，但是呢从小也耳濡目染，今天来到了那个北京广播台呢，觉得真的是有一种重回故里的感觉。 是吧，重回故里，时隔30多年重回故里了。好了，我们不说这重回故里的话题了，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这样的两本书分享了两位伟大作家的生活，一个呢是自传，另外一本书呢是收录了他的7场的演讲。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两本书也看作是这两个人的历史，还有他们或者是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家，他们这个地理区域的历史了。 对， 那既然是两本书，就要请教一下张峰了，我们今天的推荐人呢，两本书咱们怎么开始讲起啊？有没有顺序，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安排，或者特别的安排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咱们用这个整个节目的2/3的时间可能来分享这本书，然后呢接下来呢再用一段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博尔赫斯的他的七夜，这是他的一个演讲集，他在70年代呢所做的7场演讲的一个 一个收录的集子。 嗯，前面我们说过了，这两本书呢是写的是两个人的，不论是他们的和朋友之间的这些感受呀，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其实这两本书之间呀还有一个特别密切的联系呢。我现在不公布答案，稍后张峰会把这样的一个答案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我想可能听到这个答案的朋友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两本书到底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呢？我们先从活着就为了讲述开始跟大家说起。说到了活着为了讲述，有的书啊，它作者写的是别人的生活，或者描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事情，但是这本书活着为了讲述，它就是说的这本书的作者马尔克斯的一生。那马尔克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嗯，好的。嗯，说到马尔克斯呢，咱们可能对于马尔克斯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呢，首先可能会想到他的那个特别著名的《百年孤独》，然后就是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还有他是南美洲的作家， 对，他是一个南美洲哥伦比亚的一个作家。嗯，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想到了他比较出名的魔幻现实主义， 嗯， 然后这样的一些词。首先呢我提到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述呢，然后我就是首先想到了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诗人，他是美国的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做半句话成就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评价呢用在马尔克斯身上呢是非常的切切，因为在马尔克斯之前呢，哥伦比亚的文学呢在不光是在世界上，在拉美地区呢也没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呢马尔克斯出现之后呢，使哥伦比亚的文学成为南美洲在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个领军的一个国家。 我想有这样的一段话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这样的一段话呢出现在这本书并不是正文的这个部分之前，很简单，三句话：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对，这句话呢我觉得也是马尔克斯他之所以用活着为了讲述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命名他的这个自传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一种合适的语言，能和大家进行分享的语言，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跟大家进行分享，讲述我们活着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嗯，从这样的几句话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更加了解或者更加明显马尔克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在这本书当中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的这本自传《活着为了讲述》呢，其实我们说一般的这样一个自传或这样一个传记呢，它可能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可能是以时间为线索居多， 嗯， 但是马尔克斯却另辟蹊径吧，然后使用了用情感线索这样的一个线索来写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其实整个主线仅仅是在二十世纪的50年代的前几年，从他回到家里和他的母亲一块儿去卖老家的一个房子开始，到他1955年离开哥伦比亚被派到欧洲去担任记者这个时间为止，这几年的时间，然后重现了他上半生，也就是1955年之前的所有的生活啊、求学啊以及创作这样的一个历程。 嗯，说到了这样的一位啊南美洲的文学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那么像这样的人物，还有魔幻现实主义也是他的一个标签，像这样的一个人啊，通常我们大家去找他的传记都会有很多很多。马尔克斯也是有同样的情况的。那么为什么张峰你选择跟大家推荐了这样的一本啊活着为了讲述这个马尔克斯的自传呢？有什么原因吗？ 嗯，马尔克斯的传记其实很多，自从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呢，有很多哥伦比亚国内国外的这样的一些研究者来对他进行研究。 嗯， 像我所知道的有像美国作家伊兰斯塔文斯写的马尔克斯传， 嗯， 然后还有英国的作家杰拉德马丁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另外在哥伦比亚内地也出了很多马尔克斯的传记，另外像咱们中国的那个陈仲义先生他也有一个马尔克斯传。这些传记呢都是从一个另外就是别人的角度来剖析马尔克斯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写作， 没错的。 嗯，但是马尔克斯的这个本人的传记呢，是在他晚年2002年，也就是说，当时马尔克斯本人已经查出自己患有癌症，他想回顾自己这样的一 的一生，包括创作，包括工作和学习这样的一生。然后从他个人的角度，他愿意倾诉的，在这里也倾诉了很多可能别的传记看不到的一些小秘密。 对，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如果是别人给一个人写传记的话，可能呢会站在一个更大众的角度上去来写这个传记，有可能记录的非常详细，或者说记录的是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人。但是自己写传记，就像刚才张峰谈到的，是他愿意透露的那些小秘密他才会写出来，而他不愿意说的那些呢，你可以从其他人的传记里去找。 对对， 在这本书当中就有很多的这样的小秘密。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也特别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么不仅仅是文学家，不仅仅是作者，其实书法家也好呀，或者是非常著名的，比如说声乐演奏的或者唱歌的，那么有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他的巅峰状态，也很好。但大家其实回顾一下，这些人越到晚年，那么他们的应该叫艺术成就会更高，那么也会更在比如说在一些技巧方面也会更加娴熟。我反而觉得有一些作者也好，艺术家也好，他们越到晚年的作品其实是他们一生当中更好的作品，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刚才呢张峰也谈到了这本书《活着》为了讲述是他晚年的一部作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虽然并不是人生的巅峰，但是他的文学作品的这个水平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这部作品呢，在写作的这种技巧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马尔克斯他的标签性的东西在里面。当然，我觉得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尔克斯他的创作的巅峰，大家 百年孤独， 对，百年孤独，还有他后来在百年孤独之后。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还有一部特别著名的长篇小说，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 哦，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熟悉这本书。 对对，这两本那个长篇小说呢，可以说是奠定了马尔克斯这样的一个在南美洲著名小说家在世界文学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要说到他的写作的成熟，我觉得啊，这本《活着》为了讲述丝毫不逊于前面我们说到的这几本书。其实我们来回顾一下莎士比亚他一生的情况，莎士比亚在他的早期啊，或者说在他的中期到早期这个阶段，他的作品很多都特别激情澎湃，为了复仇。反而到了晚期的时候啊，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比较平和了，就是能够叫什么能够救赎的这种感觉啊，贯穿在作品当中。我觉得很多的文学家的作品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一条生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一个生命的线路，一个生命的线索。 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线索呢，可以说呢也是贯穿了那个马尔克斯所有写作和生活的这样的一生。他从那个写制作这个小说的背景，也就是5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活着呢就是为了写作，如果不写作呢，他就无法活下去，要死掉。所以说呢，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写作呢，赋予了马尔克斯这样一个鲜活的生活的意义。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冯麦。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两个人的历史，活着为了讲述和七夜两本书，分享两个人。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啊，上半时段我们更主要的是分享活着为了讲述。前面谈到了这本书呢，它是一本自传，是马尔克斯唯一的自传。那么为什么要读马尔克斯呢？这可能是不少朋友一个想问的问题。张峰，在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说起。 可以说呢，我跟马尔克斯还是挺有缘分的。然后 多么有缘。 因为那个1982年他获得诺贝尔奖，那年我正好出生。 哦，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所读的第一本然后诺贝尔奖就是文学获奖文学作品，也是马尔克斯的作品。所以说马尔克斯的作品从80年代9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呢，就是对于中国整个文学界文学创作然后还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你怎么没说说你跟翻译之间的那个关系呢？少漏了一条。 这个本书的那个翻译者呢是南京大学的那个李静老师，他是西班牙语系的一个教授。 这里呢，然后 缘分，重点来说缘分也是特别的巧。 然后接到咱们台做这个节目的这个之后呢，然后开始读这本书，然后恰巧呢跟一个同事，我的一个同事，然后分享这本书，因为正好他是学西班牙语的，所以呢我向他请教一些关于西班牙语的一些文西班牙文学的一些问题。忽然就看到他也在读这本书，我说为什么你也在读这本书啊？他说这是我老师翻译的这本书。确实我读完之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老师真棒，我确实觉得这整个翻译的流畅度非常好，而且译者很大的一个功夫是在一些用词上，没有改变原来这样的一个文章的结构和它的风格，而且还指出了，还在两处地方指出了就是马尔克斯本人原作当中一些笔误。 好，我们回来继续来分享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读马尔克斯？除了是张峰，我们今天的推荐人和马尔克斯有缘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马尔克斯他应该说是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为什么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呢？其实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说，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是用魔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我在读那个开始读那个《百年孤独》的时候，其实被一个场景所震惊了，就是里面写到这样的一段，然后是一个吉普赛人来到了村庄里面，然后拿了一个磁铁石，然后说这是世界上第八大奇迹，然后村里的人都很相信他。结果没有几天呢，所有床上桌子上的钉子都飞了出来，所有的原来大家丢掉的铁锅铁盆呢，忽然都从缝隙或者床底下飞了出来。这真是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从此呢开始爱上了马尔克斯。 你从此爱上了魔幻现实主义。 对，爱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 没错没错，确实在我们通常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非常巧妙的，一定要说非常巧妙嵌进去这样的一点魔幻的东西啊，确实会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如果弄不好，就有点像我们早年的那些科幻影片似的，太假了，就被人发现。马尔克斯他的一个最，我觉得应该是大师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吧，就会让大家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嵌入啊，非常符合当时的情景，而且有的时候会认为啊，那就是真的，有可能那就是真实的生活。 确实是，我觉得马尔克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把这样的一个魔幻的东西，看似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发生的事情，写在小说里，你会觉得很习以平常呀，而且小说里的人物也会觉得习以平常，就是他们身边的东西。另外像马尔克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短篇小说叫《锯齿老人》，也写了这样的一些场景，说有一天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忽然从天上掉了下来，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被一个小孩子发现，小孩就跟他们玩，就跟这个天使玩耍。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大家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他在孩子的眼中，在那个小村镇的人们的眼中，看上去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儿。 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线索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回去回想一下啊，马尔克斯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对全球的文学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比较著名的影响吧，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马尔克斯他是80年代之后呢传入中国，确实对中国的一些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像莫言的一些《红高粱》系列的作品，他的《丰乳肥臀》，像还有余华的一些作品，都有许多马尔克斯的影子在里面。可以说他影响了中国80年代一大批的作家。同时呢，我们1990年，然后李少红导演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血色清晨》，它就是取材于马尔克斯的一个短篇小说，叫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以说呢，他对于不仅仅是对于文学界，中国的文学界，还对于中国的影视界都产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 我们再回顾一下，在国外，大家如果细心的去观察一下您所阅读这个书的年代，就会发现国外有不少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题材的小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这些书就太多了，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跟大家来解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马尔克斯的这本自传《活着》。 为了讲述。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除了前面我们说过的关于作者的一些情况，关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有呢关于这本书的特色之后，我们还有一些特别好的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这本书当中我们今天的推荐人张峰的特别关注点。 读这本书我可能是最近就是用一个昼夜把人的时间然后来读，因为马尔克斯也是很久没有读了，在里面有许多点我觉得我个人特别感兴趣，比如说为什么取名为这个，除了刚才咱们提到在扉页上有那么一句话来之后呢，然后在里面我们应该看到他在陪母亲回到故乡去卖房子的时候，然后感觉到生命即将的枯竭的时候呢，忽然感觉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仅仅看看就能唤醒他心头的一种无法抗拒的渴望，说我要写作，否则我就会死掉 啊，这有点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感觉，就是人快要死了什么都觉得很美好，想要抓住一切，但是他好像那个时候哦，对，这是他虽然描述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但是他实际上写这本自传的时候已经身患癌症了，所以啊，在那个年代回忆起他年轻的时候的情况， 对， 一切都很美好， 对，一切都很美好，而且当时也有一些他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作品会发现他也不吝惜来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和一些短处，比如说他虽然在文学上和艺术上非常有天分，但是呢他也在这里暴露了自己，说自己非常偏科，然后数学当时在小学的时候还很难算10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为了考学呢就是差一点因为数学的原因而不没法去上高中和上大学，而且 你说他如果偏科数学那么次的话，他别的科得考多高分才能把这数学分给拉上去？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遇到这样的一些，有一些就是偏科的天才， 对吧？ 当时当然，我觉得机会都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当时，他呢曾经坐船到就是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去。申请那个中学的奖学金的时候呢，在船上呢，就因为他喜欢阅读，喜欢读书，就忽然会遇到了一个读书不知，当时他在书中这么写，叫做不知疲倦的读者，当时正在看一个俄国作家叫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他们就是因为这本书呢聊得甚欢，然后在下船的时候呢，而且这个人呢就把这本书送给了他，然后后来发生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就是他在去教育部，就是哥伦比亚教育部去面试这个奖学金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人正是奖学金办公室的主任戈麦斯塔拉马博士，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事，然后马尔克斯也称说自己非常幸运。 没错没错，一定要强调一下啊。那么可能我们大家在国内买书的时候会发现，哎，国内的书并不是很贵，或者有一些书即便贵我们大家也能够接受，但是要在国外买书的话，那国外的书确实非常非常贵，所以他真的是很幸运，人家能把一本书啊，一本名著然后送给他，那书的价钱不菲，接着他又遇见了可以说能帮助他一生，让他一生有了转折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活着》《为了讲述》以及《七夜》这样的两本书，节目的第一时段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欢迎各位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正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